哎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把这两滴水和一大把盐喝下去，还也来个味道啊！ 要你这么说，我的嗓子都冒烟了。 们走到红山口，遇到了民团的埋伏。罗班长为了保护中马，牺牲 什么？ 这么说，你们没有见到格桑吐司姐姐？ 冲锋号角。 委屈所以我不怕，成名单女单女成名三高五神也成高，但为恩情难大报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是望生至马可天啊。 Thank you. 们一定要冷静，大家必须认清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借刀杀人，我们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和藏族同胞一道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诡计。 政委， 同志们，老班长的血不会白流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 缺水情况十分严重，师部命令你马上去见格桑土司。敌人为了维持他们挑拨离间的阴谋，千方百计想杀害仲马，所以没有藏胞方面做接应，我们很难送仲马上山。你的任务就是说服格桑土司做接应，然后我亲自送仲马上山。 是， 金明同志，你的任务是十分艰巨、十分危险的。 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请格桑土司和吉仁叶帕来到红军的驻地。 金门连长，这是我给阿妈的信。 中吧， 请你保守。金明， 姐姐。 祝你成功。 子的罗班长，在天庭里。 通报告土司， 他是奸细， 那也不成，衙门 对， 把这个红心带走 呀。 这个红军说朱马还活着， 对，朱马姑娘就在红军的驻地。 那为什么不把他给我送回来？ 格桑土司，我们在救了朱马以后，立即派人护送他回家，不料在红山口遭到国民党和民团的伏击。我们的战士罗昌林为了保护朱马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，不幸牺牲了。为此我们不得不把朱马送回红军的驻地。 胡说，朱马早被你们给糟蹋死了。 对，朱马就是让他们抓走了，他们杀人放火，他们是恶魔，替朱马姑娘报仇啊。 请问格桑土司，朱马死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？又有哪个丧刀看见了吗？ 不是他们，国民党反动派红民团，他们妄图挑起丧刀和红军的仇恨而散布的谣言。为阻挡我红 好好 成了红，山口红设下埋伏杀猪马，绿毛白龙贼心慌，灰毛竹马不好看，上去看我来打仗，军高嗓子红袍同携手，胆子恶魔共同迎接新书房。 兔子 这里有朱马的书信，他还活着。 阿妈，阿妈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您就给我讲河东太子的故事。红军是好人，他们就是为百姓解难。 那是红军在害死朱马之前拿枪逼着他解的。 多谢万里。这个时候谁还会相信你的谎话？ 我毙了你。 万里， 他可是来和我们藏民接洽。 接人，红军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呐。 红军和藏胞共同的敌人是你们格桑图斯。如今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进了长城，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？ 住口！ 王先生，我要听他说下去。 裘先生，请吧。格桑土司，藏族同胞们，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里远征北上抗日，却遭到国民党和民团的围追突袭，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经过此地，来到格桑部落。在贵部落驻扎期间，我们的红军战士纪律严明，秋毫不放，在缺粮断水的情况下，不少的红军战士被渴死。为此我们的红军首长派我来和格桑土司上洽，希望您能够理解红军，支持红军，帮助我们红。 姑母，取碗奶茶来。 呀。 做接应，然后他亲自送朱马上山。格桑土司，请接受红军一片团结友好的诚意吧。 雷叔， 土司，接人员代表您前往接应。 不，我去。 东部先生。

西上一只长几分。 同志们呐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抽烟呐、啊、抽烟。 不会呀、啊、不会呀、啊。 哎对对对对。罗班长啊，你来这抽吧。 哎 接着接着抽、哎。 老班长你怎么忘了咱们青年老虎连呢都不会抽烟呢。 是 啊, 是啊 对呀、啊、咱们这个连呢都是共青团员呢，共青团员呢不抽烟呢。 对呀、啊、 就是我这老头子得抽点烟呢。 老班长 哎 您是个老青年。 老青年 哎老青年。 老青年。 老青年。 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 就是得 抽点烟。 你们看看，我这里还有个旱烟袋。你们再看看，我这。转呀今天金民要给我白金罗两红，我这里金身是两藏不充足。 哎别坐 抽也抽不完 抽不完。 猪马思念家乡，金秀耐心地安慰他。小白一双扮演金秀。 往事多多好好讲。 我红军一时困难不进呀，害得你也跟着我们我东方走马，有什么心事对我讲啊，是不是思念家乡想老娘啊， 姐姐你看我离开家乡已经15天了，我阿妈还不知道我的下落。 驸马你看看， 几座大山梁，再烧几天跋涉苦，就能回到你的家乡。你的母亲和个姑子倚门而望，等待着红军送回驸马姑娘。那时节别看落掌上，母女们双相见，诉诉衷肠。你回家睡了是处名震响，祝贺你们全家团聚。 我去叫他。 出太阳，这么好啊！剑术手露出来，蓝色天晴啊！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Thank you. 兵千丈，彩虹万里，英雄呀。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忽然起了一阵风，耳听得不得动。